荷里活电影 Matrix 罕有咁以真中国功夫示人，不但揾咗母子袁和平用咗4个月时间教西方演员打功夫，导演仲要佢哋真身上阵对打，唔俾用替身。而电影开镜第一日，更加以香港嘅拜神仪式进行，一众西方艺人切烧猪上香等等，场面感觉相当虚幻。 云海阿祖，魔星岭4号。 Case NEO 聖經 Matrix 繼續咧，翻到嚟我哋魔星嶺四號啦，喺白屋入面咧，仍然咧有雲海同埋阿祖喺度嘅。喂，不過我想提一提，好耐冇提啦，就係、是、咧，大家咧，如果譬如話咧，有啲節目上面有啲嘢討論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透過我哋嘅 forum 咧，就係、是、繼續可以同我哋喺網上面咧繼續討論嘅。 冇問題。 OK， 咁我就。头先喺阿祖讲嘢嘅时候咧，我揭开呢个启示录啦，即系天主教嘅默示录啦，第十章第八节。咁咧喺头先我咪讲嘅上一 part 就系话啊，原来咧可能会唔会阿约翰咧所谓见到个末世嘅景象咧，就系佢俾人去带领咗去咗一个非虚拟嘅世界，去咗真实世界。见到所有嗰啲末世景象，就系嗰啲咩，哇灾难啊、打仗啊、邪恶嘅斗争啊、地狱啊、天堂啊、144,000人喺度帮手传道啊，等等所有嘢。点解我咁谂咧？就系、是、其实呢套电影启发我嘅。 系 套电影记唔记得头先讲嘅第一集啊？ 吓， 阿 Marvelous。Marvelous 喺我眼中咧，喺电影里边咧，我觉得佢就系施洗约翰吓，佢唔系使徒约翰，佢系施洗约翰，佢系揾嗰个救世主出嚟。 呢位嘅旷者 系啦，冇错啦，佢不断揾阿耶稣出嚟嘅吓。咁啊 Trinity 可能会抹大拉咧，嗱我唔敢咁讲。OK， 不过咧喺当佢喺个房间里边问佢头先讲过啦，就系、是、有两粒药丸，一粒蓝色。一粒红色，你食红色咧，你就会见到所有嘅景象啦，真实嘅世界。蓝色你当冇事发生。咁启示录咧第十章第八节咧，当时咧咁样嘅，当时咧我唔照字读啦吓，就使徒约翰咧就突然间见到咧有个天使咧就飞过嚟啦吓，就攞咗个小书卷， 系 即系一个好细细微型嘅一个书卷，即系嗰啲羊皮卷嘅书卷啦吓、就叫约翰话嗱，你食咗佢啦。你食咗佢咧，之后咧，仲要令到你肚子痛。之后咧，肚痛完之后咧，但你个口里面有啲回味嘅甘甜。 甘甜啊！ 之后咧，你就会开始见到我想话俾你听嘅末世系点嘅啦。喂，呢一幕仲唔系第一集嘅 Matrix 对住阿使徒约翰？嗱，你食咧，嗱食咗佢，咁啊约翰点啊？食咗，即系佢就可以形容，哇嚟紧点啊？即系啊嗰两个见证人系点样啊？哇，嗰啲新天新地系点样？哇，呢、這个唔系可以系一个新嘅世界咯？ 嗯， 啊呢、這个会唔会系咧？阿祖，你熟唔熟嘅事录咩？好啦，我唔想你回应，因为咧你回应可能会俾你啲神父闹你。 冇错，我决定系唔回应。 好，咁咧我即刻， 我都睇紧啊，我都即刻睇紧。 即刻弹落去咧，但以理说。点解咧？我俾旧约 但以理、啊、 Daniel， 但以理书咧系我旧约里边其中一个最中意嘅旧约嘅章节之一嚟嘅。点解咧？我本身唔系因为 Matrix 中意佢嘅，系因为我觉得 Daniel 呢个字对于我嚟讲好敏感嘅。咁亦都里边嘅内容咧非常之有趣。佢就系讲到咩咧？就讲到当年但以理咧同埋一班犹太嘅人士咧，就俾呢个尼布甲尼撒，即系讲紧嗰个巴比伦大帝啦。就掳走咗去巴比伦啦，亦都攻陷咗耶路撒冷啦，亦都系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嘅地方啦。咁、但以理就 under 就臣服咗于巴比伦呢个皇帝里边啦。你唔好唔记得喎，喺呢套电影里边第一集嗰个大型嘅真实世界里边嗰个飞船咧，嗰个飞船咧， 嗰只黑色嗰只啦， 嗰只唔系黑色，嗰啲银色啦， 黑钢咁 啊，黑钢咁啊，嗰个飞船咧，人类嗰个飞船咧，嗰个飞船嘅名就系尼布甲尼撒噶 喎，哇！我真系唔 记得。系啊，佢好多象征意义喺里边嘅。OK， 咁尼布甲尼撒当然有好多好多嘅 讲法就是因为佢某个程度上系最拉尾臣服于耶和华之后，就准许佢哋翻去建圣殿，准许俾佢带啲资金。咁亦都我曾经喺耶路撒冷咧买一本喺耶路撒冷嘅犹太人个学者写嗰本书， 系 佢某个程度上都认同，其实有好多圣经嘅文化咧，都系由当年咧巴比伦嘅时代将巴比伦嘅文化带翻去之后，就 translate 咗做希伯来文，就成为咗依家都旧约个故事嘅。啊，当然而家你主流嘅基督教唔认嘅，冇啊，我哋希伯来原装嘅，冇关巴比伦事嘅，但系唔系我讲嘅，系以色列嘅犹太人嘅学者讲嘅，唔紧要。咁而家但以理书里边咧，佢出现咗几幕乜嘢咧？吓，第一，皇帝发梦。皇帝发梦咧，见咗一个异象，即系 vision 啦吓。我经常觉得中文译做异象系好奇怪嘅，即系我叫佢预警啦，应该叫做吓 vision。咁呢个 vision 就好似咧个皇帝咧通过个 matrix 咧睇咗一个一扎唔同嘅咩大象啊，有个金头嘅人吓，银身银铁脚，即系泥铁嘅脚掌咁样等等，就代表唔同嘅年代嘅故事。咁但以你就话，我知点解噶，阿皇帝你唔好杀人吓，我即刻嚟解释俾你听。咁、但以你点知咧？啊！佢系咪其实系其中一个嘅系可以进入去虚拟世界了解成个故事嘅人呢？第一 系， 第二最拉尾呢个皇帝，你知佢好恶噶啦吓，咁之后咧就话要拜佢自己起个像 ，OK？ 咁啊，但以理同埋嗰几个犹太人唔拜啦 ，OK？ 咁之后咧就派人去捉咗但以理，捆绑佢，抌咗落个火坑度，仲用七倍嘅火去烧佢。 系 当时皇帝落到去，仲要望睇住佢烧。 睇下系咪真系烧紧？ 系啦，咁但系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个故事系点啦。而家我补紧啊，你真系大镬啊！个故事就系、当时咧，所有人睇住个火坑里边咧，但以理同埋嗰几个人咧，好似完全系同火系接触唔到咁嘅噃，即系非常之好似一个虚拟嘅世界，就系、火 保护住，即系完全烧去唔到， 接触唔到，衫都冇烧着，而反而系绑住但以理同埋嗰啲人，嗰班人都甚至因为火太热咧，就即时烧窿咗嘅。吓、嗰几个人就冇事，仲要皇帝落去睇嘅时候，心谂点解佢哋几个冇事噶？即系你幻想下，如果呢个系 Matrix 嘅故事， 系 套入系但以理嘅嗰个故事里边，佢咁但以理咪就系 Leo 啊 ，Trinity。 完全唔可以受伤， 因为佢都唔系呢个世界，系咪？好啦，之后仲要点啊？仲要嗰个皇帝话唔系，佢问啲神子， 系 你哋绑咗三个人落去啊？点解我见到第四个人嘅？噔噔噔噔，我觉得呢个就最好玩啦。 咁咪好简单咯，系咪？呢个故事好清晰讲咗俾你听，我哋而家就系活咗，好肯定系一个真实世界。 点解咧？ 你试下而家行出去俾啲火烧下，你烧唔烧到？ 唔系啊，就是、因为我哋相信呢个系真实世界啊嘛。 系咯。 如果我哋可以 wake up 嘅话咧， 系 咁我哋就知道可能呢个世界唔系咁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但系个火里边点解当年但系咁啊嘛？如果你相信圣经嘅故事系真嘅， 系 就曾经有人咁样发生过啦。 系 但以理烧唔死啦，佢两个同伴烧唔死啦，仲要皇帝见到第四个人，嗰、四个人都未被绑捆绑嘅疑似天使嘅物体喺个火堆里边行嚟行去行嚟行去，于是皇帝就叫翻。细佬出嚟就升官发财啦，之后仲要点啊？之后仲要咧，佢个仔做咗皇帝之后，咁啊，但以理佢哋嗰班人仲系做紧巴比伦嗰班嘅手下啦吓。有一日食食下饭，因为佢话个仔咧就攞咗以前喺耶路撒冷圣殿里边嗰啲器皿落嚟咧，就去食饭。OK， 食食下饭，突然间个墙里边咧就现咗只手指出嚟。唔知系中指定系食指啦 ，OK， 现咗只手指出嚟， 应该唔系中指， 应该唔系啦，即系虚拟咁样现咗手指出嚟，喺个墙上面写字。嗱呢幕系但以理书好重要一个幕添啦吓，就 系 其实系又要揾翻但以理去解释啦吓。喂，呢一幕咪又系其实就系 Matrix 咯，即系佢。show 咗，即系你喺个真实嘅虚拟感觉里边， 你以为你撞鬼，你以为系天使，其实嗰手指就喺度飘下飘下，写啲字，嗰啲字好简单啫嘛，你用电脑系统喺里面注入个 program， 系咯，咪见到啲字咯。咁喺当时嘅虚拟嘅世界活紧嘅人，咪以为佢系一个真实嘅感觉咯。即系叫但以理落嚟之后咧，就去解释。今次但以理仲要唔识解，咁点啊？系要揾阿加百列话俾佢听点解？加百列咪就好似一啲喺真实世界里边戴住个 headset 同佢讲，喂嗱。其实呢个字系咁解噶啦，其实 一路 喺度 话翻俾佢听，吸水咁样， 冇错啦。咁啊，加百列就正啦，因为加百列呢个角色你知道好敏感噶啦， 咩都识啦。 佢经常都同人哋讲嘢噶啦，无可麦德都甚至话系同佢讲嘢先创立回教咁。某个程度上，佢系咪都系用 headset 讲紧嘢？我唔知道，我唔够胆同批评回教。咁但系都系加百列都系机表， 系 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但以理就走去同皇帝讲啦。喂，其实嗰几个字系点解？点解？点解？点解？哇！皇帝高兴得不得了，咁亦都觉得哇，你真系神人啊咁样。咁只不过因为佢喺真实世界， 你喺虚拟世界，佢咪玩晒咯。成个但以理嘅故事，我觉得非常之精彩，就系因为最虚而缥缈嘅旧约咧，就系呢一个所谓嘅先知嘅 呢、這个 叫做 又唔可以有 记录啦，记录啦。咁怪嘅，你可唔可以用呢个旧约嘅故事，或者呢一系列嘅旧约嘅感觉，其实可以，其实代表咩呢？代表其实佢都系提醒紧我，因为佢讲咗好多预言嘅，都系 讲咗，佢讲咗好多个景象出嚟。 系咯，佢啲 vision 又系咩呢？点解？因为某个程度上，啲人咁讲嘛。如果使徒约翰系写启示录嘅话， 系 可能系参考但以理噶嘛， 嗯， 甚至以西结书噶嘛。喂、嗯，咁好啦，掕少少以西结咧。以西结， 以西结即系英文咪？因为对分名咧，嗰啲名 你 check 翻但以理上面嗰个 chapter 哦。哦 ，OK。 咁啊，以西结，以西结呢个先知咧，喂，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得，当然佢亦都好多预言嘅故事发生咗啦。 哦。 但系佢都唔系最重要系呢样嘢，最重要都系咩咧？都系佢同阿约翰一样咧。 嗯。 佢都系无端端咧，就有人叫佢喂，你不如我俾啲微型嘅书卷你。 嗯。 你食落肚啊！你食落肚，你就会有智慧，你就会见到未来嘅世界。喂，直情系 Matrix 嚟噶。好啦，我嚟，我以西结，我唔理佢咧。 系， 即刻将个故事吞得。啊，你讲咩？你讲。 唔，你继续。 吞到创世纪第一章，好冇？亚当同夏娃， 嗯哼， 原本喺伊甸园开开心心快乐，因为佢哋无知， 嗯， 系咪？唔系因为佢哋开心快乐，因为佢哋系有智慧，冇智慧， 因为佢哋系啦，冇任何嘅嘢， 系啦，佢只不过就系点啊？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喺一大片唔同嘅果园里边生活快乐之后咧，就系、是、你谂下幻想系咩啊？呢、这个就系一个虚拟嘅世界， 系 亚当夏娃甚至连自己裸体都唔知吓。咁大家咧就无端端就喺度朝个晚，可能日出就去食下嘢啊，摘下生果啊，瞓下觉啊，铲下草皮啊。咁等于而家嘅人类一样啫嘛，朝个晚吓。 咪就系、是、等于前排我哋睇嗰套咯。 边度？ 活着嗰啲非洲人都系咁嘅啫。 咁、咁你形容城市人仲似啲添。咁之后突然间有一日，无端端有条蛇。 系、 啊，即系嚟到 魔鬼。 你梗系话魔鬼啦，呢个蛇就系 Matrix 里边拯救人类嗰个其中一 part 魔鬼。 你系魔鬼先咧，你啲咁 stubborn 嘅真系死得。 魔鬼。 咁咧嗰阵时同佢讲嘛，嗱，嗰蛇系冇一嚟就话叫你食噶，你记住圣经唔系咁讲啊，千祈唔好扭曲圣经啊。圣经话问夏娃，喂，上帝叫你唔准食咩啊？佢话嗱，伊甸园嗰棵生命树嗰棵果，嗰棵树嘅食果子，嗰、那个唔系苹果啊，系生命树嘅果子，又唔俾我食啦。咁魔鬼问：点解佢唔俾你食啊？佢话哦，因为咧食咗咧，佢话佢会令我哋死。 嗯， 之后蛇先讲咩？佢话系错啦，你食咗咧，你就有智慧，你就知道呢个世界嘅真相。哇，呢、这个其实先至系真相啊嘛，你明唔明啊？好啦，夏娃食咗，发现真系开始知道真相啦，发现原来自己系赤身露体，系无知嘅，叫埋佢老公食埋啦，佢老公醒目埋啦，之后就开始揾啲嘢去遮掩掩啦。之后咧，上帝就出现咯，问佢点啊？你去咗边啊？你嚟做乜嘢啊？好啊，咁就问所有嘢清楚晒之后咧，就驱逐佢离开呢个所谓嘅地方。 系， 仲要咩啊？仲要揾个怪兽，那个怪兽叫咩？叫基路柏。基路柏咧，圣经里面冇解释到系咩嚟嘅。呢个系犹太人嘅怪兽嚟嘅。suppose 咧就系我嚟帮上帝做嘢嘅。你睇落，如果你真系抡翻，因为我去以色列查过，究竟咩系基路柏？即系好似机械兽咁嘅一嚿嘢， 系 set 喺度咁样，有火轮，有绳呢样嗰样，有翼有绳嘅咧。咁你点知佢唔系一个即系机械嘅，好似 Matrix 里面嘅嘢去把守住一个伊甸园？你哋既然都食咗嗰个真相嘅果子，你咪走咯， 嗯， 你咪 wake up 咯，你咪喺个人类嘅生活里面点啊？系开始有自己嘅家庭咯，自己嘅打猎收食咯。因为点解你好吊诡？ 真实嘅生活啊嘛。 系啊，因为点解好吊诡咧？伊甸园里面原本话得佢。同阿当夏娃夏娃噶嘛， 两个 系啦，最多咪加埋之前刺经嗰啲 Lily 嘅李利芙，阿当嘅第一个老婆，当嗰啲系当三个啦，系，但 Lily 都唔系人啦，后来变咗魔鬼啦，当佢系咪两个？但系当佢讲出咗呢个世界，即系讲出咗个伊甸园之后咧，佢又话地球有另外嘅人噶嘛， 唔系由佢哋繁殖出嚟嘅。 唔系佢哋繁殖出嚟，另外仲有人噶。你真系要抡多一次创世纪啦 ，OK？ 而如果你用 Matrix 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就系话阿当夏娃咪之前喺个 Matrix 咯， 嗯， 之后咪去翻真实嘅世界咯。咁我去到咁样，我劝唔劝服到阿祖你相信呢个世界有机会系假嘅咧？ 好清晰讲一次，我宁愿我承认我是一个 stubborn 嘅人，我都唔相信呢个世界系一个虚拟嘅世界。 唔系啊，因为其实真系有好有可能嘅，因为你知道而家我哋嘅科技咧， 即系可能世界咧，我会可能相信咧喺呢个地球以外会有另一个嘅。生物组织都唔定，我成日觉得 唔系、我成日觉得成个宇宙系假嘅， 我 program 嚟嘅， 但系我就唔会咁睇咯。但反而咧，你话呢一个所，我会用第二个 term 嚟形容呢、个世界，可能有一个叫做即系你哋所讲嘅虚拟世界。 嗯、 但系我唔会用虚拟呢个字嚟形容。 用咩嘢呢？ 就系天国啦。 OK， 咁我问你一样嘢，你有冇发过一啲梦？你觉得个梦真实过现实嘅咧？ 咸湿梦啊！ 咁你嗰个真实世界咪咸湿啫？咁我先明白点解你唔肯认个世界系真实啦，因为你嗰边个世界系咸湿嘅，原 来。唔系，即系咁讲。 你嗰个梦系，我好想知道你嗰个梦里面同边个做紧嘢。 冇。 唔系啊，即系有时你会人作为人类咧，你嗰几廿年人，你有时喺个梦境里面发生嘅嘢咧，你觉得系真实到觉得完全系同现实冇分别嘅，直到你醒嗰刻，嗱，你醒嗰一刻嗰两秒，你喺个床上边或者系梳化上面嘅时候，你觉得咦，我而家瞓呢个位置究竟系梦啊，定系我其实系梦咧？嗰两秒系好 tricky 嘅，好迷幻 嘅。 你一定试过噶，人人都试过噶。 有 你点知嗰个梦唔系真 嘅？我跌落床嘅时候，成日梦入边喺度幻想紧，我唔知跌咗去边度，跌咗去边咁样。 咁你又喺嗰个梦里边冇做得咁激啦，你 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咧你谂下，哎呀跌落个悬崖咁样，其实你跌咗落床啊。 咁你点知嗰个可能唔系真实嘅呢？ 咁我最后跌醒咗嘅时候，我喺个地下度啊嘛，喺个悬崖嗰度。 哦，咁你可能跌咗个悬崖嗰边，有人救咗你咧， 跟住摆翻落我喺间房度。 系啊，所以咁样讲，应该形容就系、因为呢个 topic 咧，唔系一个新嘅 topic 嚟嘅， 绝对 啊，即系虚拟嘅世界。正如即系头先我哋喺出边同你嘅旧拍档倾开偈嘅时候，咁啊讲起，喂，咁啊庄子都讲过啦， 吓 庄周梦蝶，咁你点知你梦到只蝴蝶？是真是梦，定是个蝴蝶梦到你是真是梦呢？嗱，呢个如果大家咧作为一个听众有兴趣嘅话咧，作为年轻一代或者对于呢个 topic 有兴趣嘅话咧，我介绍大家睇多两套戏。 系 嗱 ，Matrix 咧，我觉得人生一定要睇嘅， 要睇一睇噶啦。 你要拎晒三集，第一集系最好睇嘅， 系 拎晒三集，拎埋个 animation 啊。 因为你唔睇第一集咧，真系睇唔明第二三集， 完全唔明嘅。 系啊，一定要睇啊。 咁你就可以反思翻究竟我哋所信嘅有几信 ，OK？、但另外嗰两套咧。其实都是相当类似的。 是。 第一套呢就是我非常之喜欢一套叫做 Existence。 感官游戏。 这个文译中香港感译啦。 好奇怪好奇 怪。那就是 EX,ISTENEZ。Existence。 Existence。 那这套戏呢我可以说是我科幻片里面呢都是非常非常之推介的。 是。 它就是讲一个网络的游戏。而其实这些网络游戏当这套戏是99年的时候拍的。就是上映的。但呢嗰、那個網絡遊戲其實而家已經 開始做緊，輸咗俾 Matrix 啊！ 梗係輸咗俾 Matrix 啦，因為佢個玩嘅方式唔同啊。佢即係話網絡遊戲你帶咗落去嗰個 game 嗰個， 跟住就入咗落嗰個 game， 入咗個 game 裏邊、真嘅一樣。佢所有 stimulus 你好似所有掂到啊、做到、講到嘢等等。咁但係你諗下喎。呢、这、一个嘅方向咧，而家人类已经做紧噶啦，已经好多系脑电波运作嘅电脑啦，好多脑电波运作紧嘅 game 噶啦， 都系 吓。咁、你点解释嗰啲咧？即系有一日，如果我哋喺个其实嗱，我虽然咁讲，你个 matrix 唔知系点啊嘛。如果我哋个虚拟世界其实系一个 game 嚟嘅，即系话我哋所有人而家喺呢一个嘅空间咧，我哋系俾钱入嚟玩噶。所以自杀嗰啲好蠢噶，可能攞咗好多万入嚟玩之后走去自杀，蚀到趴喺度，即系可能再储都几多细钱先入到嚟玩啊。呢个可能一个 game 嚟噶， 系 我哋个个都想入嚟玩。咁可能就系咁咧？你点知啊？即系你突然间你个结局完结嘅时候，你就系要跳出呢个 game 咯。 咁你唔会系 翻翻嚟呢个世界嗰度？ 系，你系因为你系自愿嚟噶嘛？你唔系所谓 Matrix 嗰只就系俾人 set up 啤出嚟嘅， 系你当然我哋可能喺未来世界， 系 我哋储咗一笔钱，个个都话要入嚟啦，所以而家啲生育率更高系咪？个个都话要入呢个世界去玩 ，OK？ 咁你俾完钱入嚟玩嘅时候，咁你系要洗咗你自己之前嗰个嘅所谓之前嘅潜意识，唔可以当自己知道呢件事，直到你呢一生过去咗啦，你就先至 wake up 到喺个未来世界嘅机器房里边，突然间醒咗，哎呀，那个 game 完咗咯，望一望阿祖，望住你，哎呀，你仲未玩完，你仲喺个 game 里边，咁我可能喺真实世界里边，我督下你啊，吉下你啲肉啊， 撩下， 系啊，即系用支牙签吉下你嘅手腕啊，十字架啦，十字架。系咪先？咁你点知唔可能系咁咧？呢套戏咧，亦都值得睇啊！系讲呢个嘅虚拟嘅网络世界。 Existence 系啦。另外一套咧，我唔记得呢个93年定95年啊，99年都系原来啊，唔系，应该早啲嘅。 系 咁呢套戏咧叫 The Thirteenth Floor， 即系13楼。呢套亦都系话咩咧？就系一班嘅朝九晚五生活喺大城市嘅一群人啦吓。经常就睇好 三楼呢个名字改得好， 系啊，我都觉得好啊。咁就经常发现咧，即系又系有啲人突然觉得，点解我硬系觉得呢个世界唔真实嘅咧？好似怪怪地嘅咧。咁仲要睇好多嘅电视啊、纪录片啊，点解我哋好似永远都冇去过呢啲地方嘅咧？ 系 吓、有冇噶呢个地方吓？咁、于是乎就慢慢开始了解究竟成个世界系唔系存在，系真实定虚幻？咁呢个就更加呢套戏呢个版本咧就更加悲观嘅。 系 吓，佢系整个世界都系唔存在嘅、甚至唔系 Matrix 嘅嚟嘅咧，即系一个彻底虚拟嘅。呢、个系更悲观嘅。如果你连 Matrix 都接受唔到，你呢套都接受。受唔到噶啦，我话俾你听， 异端， 所以你知唔知咧？我咧点解咁中意旅行？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都想知嗱。我当然我唔会话俾你听，我肯定呢个世界系虚拟啦。如果我相信嘅话，我就一早叫咗你 wake up 啦，系咪？我唔系 Leo 啊嘛，我唔系 The One 啊嘛，系咪？我最多系个 Oracle 啫。我最多系俾你食曲奇饼嗰个嚟嘅啫 ，OK。咁但系点解我就要中意去旅行咧？就我要摸多啲唔同嗰啲地方嘅嘢， 真实嘅嘢。 系啊，我好中意摸噶。我去到嗰啲古迹咧，我一定要摸嗰个石头，我 feel 嗰个石头，究竟系真定假嘅咧？会唔会有一日我摸住个石头，突然间会淋咗落去咧？或者系摸一摸个石头，完全感觉唔似石头嘅咧？吓，或者我去睇好多其他人嘅相片，video 或者系 documentary。我去过埃及嗰阵时个样系咪咁嘅咧？ 你知唔知我谂紧啲咩？ 谂紧乜嘢？ 你一掂嗰啲嘢咧，跟住咧，你好似吸紧人哋啲 data 咁，你个创造时间啊！ 如果我吸到就正啦，我唔使咁谂咁多嘢啦。咁但系你知唔知咧？嗱，呢个我临尾咁样讲，我仲有几分钟啊？我哋仲有一分钟、两分钟。哦，OK。点解我有时我都真系怀疑我自己系喺 Matrix 咧？第一就系因为我哋所有个脑咧都系控制晒所有嘢噶嘛吓，我哋感觉啊、幻象啊、痛苦啊、视觉啊、听觉啊等等嘢。咁喺大概5年前到咧，咁我有个网友读者啦吓，佢系 send 咗幅相俾我， 系 嗰幅相咧。就是佢以前小学嘅学校旅行嘅一班人，你知啦，小学旅行 嗰啲啦， 一定喺个唔知边个嘅 一个 area 啦， 即系可能系山区或者系嘉乐径，总之宵夜食地方，一班人就会喺度整张大合照，我哋每个人都会做过噶啦。佢话点解要 send 嗰张相俾我？因为咧，佢话其中咧喺最左边嗰、那个佢嘅同学咧，佢因为嗰个地方有一个断咗个木头喺度嘅，嗰、那个同学咧就用个手踭晾住佢去影呢幅相嘅。是菲林相喎，唔係 digital 喎，記住，所以我好鍾意菲林就咁解 ,digital 實在太虛擬啦。佢曬出嚟之後呢，佢睇呢嗰個木呢係冇咗㗎。但呢個木嘅後面呢個景象呢係連住㗎。佢就話俾我聽，佢問我點解釋。我當時第一個諗法就話 菲林曬錯咗。 唔係，咁我後面係連住㗎嘛。 走光。 走光點會冇咗個木之後後面連住啫。喂，菲林有 negative 噶， 佢记错咗嗰嚿系木咯。 咁咩啊？咁嗰个原本系咩啊？嗰个隐形，即系佢咁样隐形托喺度啊？唔通？咁我当时咁谂啊，会唔会因为我哋影相都系一种所谓电子嘅嘢？之后咧，可能佢喺嗰一刻就影到我哋嘅虚拟世界嘅真实一部分。其实嗰个系冇唔存在噶。咁所以点解我咁中意影相或者系影菲林相咧？就系我经常想睇到，喂，有啲人咪我明明我眼见到。你影出嚟系唔喺度嘅？ 咁如果多啲呢啲相咧，就发达啦。不过咁衰衰就系而家所有人用 digital， 所有呢啲相都可以系 做出嚟嘅， 或者系影出嚟都可以有所谓 digital 嘅错误。咁我哋就开始分唔到边个系真实，边个系幻象。咁你话呢、這个世界系咪唔系你所谂得咁简单呢？阿祖 要用一个礼拜嘅时间嚟谂一谂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魔星零四号啊！ 好。 根据香港建筑物条例规定，所有建筑物都要表示获编配嘅门牌号码，否则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不过，偏偏自60年代起，摩星岭嘅白屋就一直冇门牌号码，亦都冇人检控。事关建筑物系属于港英政治部，冇人敢惹佢哋，费事引起麻烦。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不用胶袋来画去，随时随行机撤退。当初独自睡，又没有想睡，不用收藏我伴侣，你和流无须就出去。大可不必刻意营造乐趣，沿路纵然淋着雨水，不再因某人顾虑，不牵挂怎会恐惧。睁开心只有一个原因，我终于可不再依靠人。我若要悔，无需讲责任，孤独换自由亦有快感。不开心盼找人谈心，怕等 在冷战中那无聊东西去讲，没事没言没三个 no， 都算是最安全的释放，再也无需说谎，埋没自己痛。